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唉，饮杯，饮杯，饮杯！哇，真系呢个几难得啊！成年啦，系嘛？ 有冇一年啊？你就两个月。我就一個月， 我就 三個月到啦。 我前後個零月咧，前前後後 咁計嘅。我五月底就離開香港之前咧，呢位老兄就唔知道去咗邊嘅。 係 咁啊，好似我同你主持嘅啫。 係 咁啊，跟住我離開之後就你兩位老哥主持啦。 唔係我啫嘛。 好似阿 Lens 都有份， 因為我唔妥佢啊，大佬。 係咩？你唔妥佢咩？係啊， 我坊間傳聞係咁啊， 係咯、啊。喂，大佬，有人一個玻璃樽咪講搞掂咯，係嘛？邊個幫我大佬？ 你啊，真係冇良心！我同你做嗰集開咗兩支酒， 咪飲到 你要求 爭啲。 啊，今日又開一支，係咪先？咁啊！你唔擋我，你真係唔啱啊！你 我都未怪，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最重要係咩咧？ 小心駕駛。 最重要就係大家要搞啲捐下錢先啊！真係咁難得。咁啊，跟住到我翻咗嚟之後一日，其實我就去咗日本。咁啊，因為大學嘅同班同學啊，30周年嘅聚會，咁咧就去咗日本。咁我翻嚟做咗一集，就好似同阿陶君衡。 我同你拍咗三集啦，佢唔係三集啦， 佢就跟住去英國。 係啊， 佢跟住去英國。咁去完英國翻嚟咧，本來咧。上個禮拜就埋位嘅，點知佢又病咗， 係喉嚨痛，冇辦法， 食得 fish and chips， 食得炸魚薯條多啊！ 堅，不過咧嗱，我係喉嚨痛，但係我都諗住嚟嘅，因為點解咧？我都問喺 WhatsApp 嗰度問我話：喂 ，Andrew， 今日你出唔出席先？如果你出席咧，我捐。 係，早知我唔出席，跟住自己突然出現啦。 嗱，咁 分明就唔妥你啦，我。 不如嗱，大家我就同聽眾講下一個建議啦。如果我唔喺度，而佢哋兩位有心病嘅人係冇辦法一齊做節目咧。大家互相會攞酒樽搏對方咧，我就不如揾阿湛國陽取代我。 喂， 咁就坐喺中間， 你兩個 嗱，大家點睇先？ 好啦， 認真啲講， 唔係啊，觀眾都唔出現啊。 喂，認真啲講呢個 topic， 你解決咗個問題啦，而家 啊， 喂，你下次去加拿大唔使噶咯喎，你搞加拿大撈鬆得 唔係啊？但係我而家研究緊喺加拿大同呢度可以分割個畫面， 啊、 然後咧就。real time 一齊做啊， 好似阿 Q 爺咁啊嘛， 係啦係啦，好似阿黎則憤咁樣啊， 其實應該得嘅，得嘅， 唔係最主要係可聽性啫。 唔係你嗰、那個 得，不過你要半夜做咯。 係啊係啊， 唔 係你哋呢個時間就係嗰邊嘅凌晨啦。 一個問題啫，就係因為我哋係唔同步，咪你聲啊。你起碼慢咗一兩秒啦，最少。 喂，但係 Q 爺嗰度得喎，佢冇問題喎，你睇到佢 係得點解？你知唔知啊？因為 Q 爺嗰類節目係慢必，即係冇節奏，冇我哋咁快嘅。 我哋搶得太快 了。係啦，咁所以咧，佢中間其實就我諗延遲五秒都冇乜所謂嘅。 O K， 同埋 都睇唔到 嘅。Q 係中意自己不停講嘢嘅人嚟㗎嘛。 係啊，係啊。 即係你就搶咗佢嘅麥，佢都繼續喺度講緊㗎嘛，大佬拉咗麥線，佢又講緊。搶個麥又講， 就算 YouTube 直播完咗都講緊嘅， 係咪？佢係逼唔到嘅人嚟嘅， 係啊，逼唔到嘅人。嗱，咁所以咧，大家呢、這個即係有今生冇來世啦。今集你哋一定要叫多啲老友睇啦。我哋希望咧就至少都起碼破三啦，係嘛呢個？ 不過我突然間醒起，美國而家有個新嘅 software 咧叫 Zoom， 有舉手嘅系統嘅。 即係點樣舉手？ 即係如果你喺度係咁狂吹咧， 即係舉手叫你停。 我即係到我啦，大佬，咁我就撳一撳嘅掣咧，就話 do 你咁啊 ，raise the hand up 咁樣 啊， 咁樣咯。咁如果你去加拿大， 即係做主持人嘅就喺個佢自己嘅 mon 就睇到啦， 睇到嘅。同埋咧，所有網友咧都可以入到去嗰個 system。 咁網友可唔可以舉手叫你停？ 可以㗎， 已經好喎呢個。 但係咧，佢就要如果係 free 嗰個咧，就係即係得100人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俾錢咧，就可以。 如果我哋引入嘅話，可以率先試下喺尼敦道證交所試下先可以。咩都笑到咁大声，笑咩？ 边个做嚟？你做证交所咁过瘾啊？ 试下先啊嘛，因为我哋呢啲节目 边个主持啊？我问你， 阿湛国阳咯。 哦，又系湛国阳大佬，咁出名噶今日。 系啊，咁因为啲听众观众意见对佢节目比较多嘛，咁如果引入咗呢个咁嘅禁制举手，然后叫个主持人收口呢个，咁 唔系，同埋你可以 check 嘅，亦都可以叫个观众咧而家到你讲，因为咧你可以咧系 unmute 咗个麦佢。 啊咁勁， 係啊！ 有觀眾去瞄咗你個麥， 人哋係開 conference 嘅我哋， 呢啲係花生台用先，大軍法用先。 哇，幾好喎、啊！嗱，咁各自就 mobilize 自己啲 fans 上去 live 嗰度，然後就瞄咗對方個麥。系乜嗱？花生台嗰啲就瞄咗徐少华个麦，徐少华啲支持者就瞄咗我个麦， 唔使瞄我嘅，我自己瞄。 跟住阿 Lance 就熄晒我哋三个麦， 我都系自己瞄嘅。 哇，咁就抢收视点、啊，即系 我觉得试下呢个 system， 我有玩过嘅， 好过货金、啊，即系大家有个动机啊。 好易嘅就系，因为点解咧？佢已经系你一 download 咗个 software 之后咧，你已经有 free 嘅 service 噶啦，即系当然你俾啲资料佢啦。跟住咧，你就系、是每一次咧就 log in password， 跟住你可以 schedule 个 meeting。A schedule， 其實我知道徐少華嘅 email 就得噶啦，咁我已經即刻面對面同你對到話，咁、要加多一個咧 ，send 多個 email 走。 嗱，冇講咁多，大軍佛用下。OK， 我怕佢 呢個 software， 我揾阿 Lance 過嚟幫幫手，因為 唔使 嗰啲技術層面啊低班友仔 嚇，佢哋啊冇呢、這個技術層面算高噶啦。我嗰日去迷你嗰個直播，我哋三台直播，搞咗半個鐘都冇聲啊。Lance 起碼唔會，最多都係三個字連唔到線啫，大佬。 佢搞半個鐘唔關佢事。 佢搞半個鐘啊，迷你搞半個鐘都冇聲。 Reset OOM， 哎 ，Lance。 啊，你又醒啊！嗰日你唔蒲頭擁咗優歐樂軒嚟，真係啊！ 冇人叫我去啊，大佬。 唔係你代表㗎，阿吳明德同。 唔係，我都未必會嘅，因為點解？我一定係力排眾議嘅。 啊，唔係，我估你去到你都冇機會講嘢。 點解？ 因為欣欣講霸住嚟講。 我又劉世龍霸住講 咗，冇啊！我都講咗好少啊！大家上網睇到啊！ 我以為你都係咪霸嚟， 我唔係啊！我好守規矩啊！我咁啊嗱，呢、這個大家宣傳一下先啦，可以上翻去呢、這個即係、就是、archive 嗰度咧，就係、是、有呢個星期日三台聯播啊，迷你花生同埋城寨一齊舉辦嘅呢、這個，即係將來會 我要搞多啲， 陸續搞嘅。同阿蕭講咗噶啦，佢就話希望喺 HMV Cafe 嗰度搞。咁我話其實係啊，佢有個 point 嘅。他說網台只是被人覺得是即是鬧交短的 comment 表態、就反而很少長的討論、即或者是深入一些的討論。 好， 不過你們那次多人一滯，又或者 不是我們沒有assume到主持人會 主持人 突然間會這樣嘛主持人通常都 是， 即是交通指揮， 如果 不是 有些真的不可以找他做主持人的，即是劉世良這些即是要找他做嘉賓，咁啊，欣欣講呢啲啊，揾佢做嘉賓， 係 主持人， 你好熟我欣欣， 揾我啊， 你好友嚟噶， 主持人梗係揾我呢啲啦， 即係指揮交通嗰啲咁 啊，指揮交通。 好啦，到取白講啦，咁樣係嘛？ 係啦，咁啊，取白講完， 好，差唔多， 即係好似港台夜晚黑嗰啲封煙咁樣。好啦，而家聽下陳小姐講咩先。好啦，多謝陳小姐，而家聽下李太講咩先，係完全唔表態嘅。 唔係用嗰個 system 得噶。用嗰個 system， 咁你用咗個 system， 唔使嚟添啊！ 咁港台咪執笠嗰啲主持？ 係啊，執得噶啦嗰個 system。 唔係咯， 其實我哋應該 sell 佢，叫佢逼變成即係中文咧。其實我哋喺香港獨家代理嗰個 system。幾好喎呢個？ 堂都唔使上啊，因為佢係原來美國嗰啲好多大學攞佢嚟教學㗎。 個上堂 live lectures 㗎，因為如果唔係喂大佬啲學生咁有 一諗喎，大佬你公司有一諗喎， 有即係攞嚟代理啊？ 唔係啊，直情推廣呢個技術。 我推廣呢個技術， 係 live lecture。 一陣之後。俾啲參考資料我。 唔係啊，一陣間直情 chat 啦，我哋係 app 上有噶嘛。 咁咪成為呢個網台界嘅呢個新風氣咯，即係話可以 shut 對方 up 啊，淨係 同埋有 interaction。 諗起都興奮啊！ 唔係啊，淨係個 operator 控制到呢樣嘢，即係唔 係？即係佢只可以 shut。 即係我哋唔可以作為 participant。shut 人哋 up 嘅，我哋只有瞄自己或者唔睇個 video 個樣就得。 咁我可唔可以？ 老西涼。 咁我可唔可以因為唔滿意你，我自動瞄咗自己唔講嘢咧？ 得、 都得嘅， 得嘅，你可以繼續唔瞄，跟住喺度自己亂噏嘅，阻住我哋成班人都得嘅。 哦，幾好喎、啊、呢、這個。 不過 operator 就可以 stop 咗佢。 OK，OK、 okay. okay.。好啦，嗱，呢個吹完一輪之後，翻返入今日嘅正題，大家就聽到都有啲興奮嘅，其實就係、是、話説呢個美國咧，就是、一個叫做中國美中關係與國家安全嘅一個委員會嘅發表咗一份報告書。咁呢份報告書裏面咧，就好多講好多嘢嘅，其實講美國點樣威脅呢、這個， 咪中國， 中國點樣威脅美國嘅國家安全嘅。咁但係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係啦，咁嘅報告裏面咧就話中共點樣利用統戰嘅工作嚟吸納同埋抵消反共嘅力量，其中針對嘅咧就係港澳台嘅統戰工作，就除咗旨在壓制呢個獨立運動。通過施壓手段迫使每一個人進行自我審查，報告首度點名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成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是中共通过对美国智库资助和合作渗透美国社会。 嗱，佢点样渗透法咧？佢讲得都几具体 嘅。香港新闻冇乜详细报道嘅，话俾大家听。 主要系学术界，就咩咧？就话用钱资助你一啲项目。其中一个 university 提过叫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就呢一间大学咧就话，总而言之咧就。就在核下呢一個叫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咁咧呢一個嘅基金啊，即係董建華嗰個基金咧，就俾錢資助佢，就盡量咧要吹好中國， 嗯， 啊吹好中國。咁除此之外咧，呢、這個學誒、學誒、大學裡面咧，佢亦都會資助嗰啲嘅所謂嘅學生組織啊，嚇、啊、或者係民間社會啊，總言之咧，都係。佢嘅使命咧都係要唱好中國。 嗱，呢個就新聞就之前喺呢個報告發表之前咧，嗱頭先 John Hopkins 嗰單嘢一辣到香港嘅，一陣間再講，就發生咗德州嘅呢個大學啊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分校嘅拒絕中美中交流基金會董建華捐助呢件事。 嗯， 咁喺當時嚟講一個新聞嚟嘅，點解咧？就因為咧呢件事係牽涉到美國嘅情報組織，即係呢個中央情報局。同埋咧，美國共和黨裏邊相當資深嘅呢個 senator 係一齊聯署去信俾德州大學嘅校長，就要求呢個大學方面拒絕開辦呢個叫中國公共政策中心。 嗯、 而呢個公共政策中心裏邊其實就已經揾咗一條友噶啦，就係、是、咧就叫做 David Furstein 呢條友咧就係、是、受美董建華基金嘅資助。即係話佢咁，我成立個 centre， 不過要請呢條友去做呢個 centre 嘅主管。 再早前咧，就係 Donald Trump 喺個 Twitter 度咧，亦都講過，就話離親我哋 讀書大學生啊， 佢唔係 Twitter， 佢係一個同工商界嘅一個嘅內部嘅 meeting。 嗯， 佢就話咧離親我哋大美國讀大學嗰啲咧，係好絕大部分，甚至乎係全部都係特務嚟嘅。咁我哋嗰陣時當笑話咁聽嘅。我懷疑咧，佢食呢個飯局之前咧，其實已經係睇咗呢份報告先。 嗱，呢份報告咧，其實就係你由頭先我講柯士甸，即係呢個德州大學拒絕呢個董建華嘅基金會贊助成立呢個公共中心，到之前再之前關閉孔子學院、加州大學啊嗰啲關閉孔子學院啦，咁再之前就其實就係對付華為咧，其實未喺中興對付中興之前咧，已經禁止華為去。在 AT&T 和華為的合作啦，即係話美國的網絡 carry 華為的手機都唔得，當時 仲有、啊、 就話因為華為的手機有 backdoor， 仲有中移動， 係啦， 仲有唔可以。 喂，呢、這個唔係今日的事嚟㗎，其實係 之前幾個月陸續係出呢啲，就係話對於中國企業啊，係嗰個嘅即係喺美國裡面的商業嗰個活動咧要禁制。 不過咧，我建議咁啊，阿 Lance 幫手咧將連登定高登係嘛？ 高登， 高登嗰個 link 咧 po 上去城寨嗰個 Facebook 嗰個 page 或者 group 咧。 哦，係。 咁就可以俾人睇下個成個名單。 係。 因為嗰個名單都其實幾重要嘅、嗯，因為嗱，佢嗰個叫做咩話、嗯、？International School 啊，唔係 ，sorry， John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就係、是、簡稱就係SAIS 嘅。咁咧原來咧，你 咁點解你咁睇呢個？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咧，其實佢仲除咗依個 university， 仲有其他嘅。 嗱， 不過呢個係其中一間咧，即係點名點名點得好，即係好頻繁啊，唔係好頻密啊。 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個即係理論大師啦，嚇、啊，即係港獨理論大師啊， 本土運動咧，同埋有關嘅啦。 阿孔浩峰兄咧，就原來喺嗰、那個頭先我講嗰、那個， 即係董建華滲透嘅 centre 嗰度嘅 SAIS 裏邊咧，應該係做其中一個唔知 assistant director 定係乜嘢。所以咧，啲人咧今日咧就喺網上就係瘋傳噶啦， 陰謀論 係啦。 嗱，冇證據啊，當然係陰謀論啦。因為嗱，董建華就捐錢俾 John Hopkins 呢個 centre， 咁呢位學者就喺呢個 centre 裏邊任職，係、嘛？即係個關係就係咁。 冇錯。 咁究竟係咪直接受董建華嘅支持，然後發動港獨咧？嗱，我覺得呢個推論咧就行得太快，其實。咁就究竟孔浩峰嘅言論？跟他在 Center 裏面的 research 的 project 有沒有關係呢？未必有關係的。 沒錯、啊。 就是說他在香港的事務裏面的參與呢，跟他學術研究的取向呢，我想未必有相關性在這裡。 我估九成都不會是研究香港啦，是吧？ 我想去 John Hopkins 研究香港被人拋走了啦。 啊，冇錯，因為嗰個呢啲 area studies， 老實講，大家都冇興趣嘅咧，即係你唔可以有引申意義噶嘛，即係你唔可以 generalize 佢。 亦都喺學術裏邊冇一個嘅出唔到論文，我話俾你聽，研究香港 最大嘅問題喺呢度咯。 你 睇翻呢一個嘅習近平上場之後，佢嗰個嘅成個嘅管治風格，包括一陣我哋會講嘅有關，無論係眾志啊，無論係呢個大律師公會啊，嗱你睇到咧，佢成個風格都係咩咧？趕盡殺絕，即係咧，如果係同我係唔同意見嘅，唔好話唔同。而家咧，孔浩峰咧係咪孔浩峰？ 係孔浩峰， 就唔止係唔同意見嘅，佢係一個嘅港獨嘅大旗手。 如果根據呢個李家超啱啱帶領紀律部隊訪京完之後咧，呢份呢個政治局常委韓正接見呢個嘅李家超咧，都係 name 呢個香港民族黨嘅，係啊，特別 name 香港民族黨嘅。 嗱係零容忍。嗱，如果舉例啫，我只係推論咋，就係話。呢、这個 John Hopkins 嘅 University 裏面有一個叫大旗手，叫港獨大旗手孔浩峰。下一步咧，我要預告咧就係應該要講孔浩峰走。嗱，因為點解？我而家係推論嘅，即係話 我正想講嘅。啊，我都係同你同一個推論啊。 推論 就 係 話咧，如果 逼佢走嘅，一定係 以佢哋嘅手法。OK， 最近 我俾得錢嚟， 係 啊， 無論做美國研究又好，做。美中關係又好，做中國研究又好，或者做歐洲都好啦。喂，你有條友喺度咁樣鼓吹港獨，冇理由唔知㗎係嘛？ 我想講嘅就係話，喂，佢唔係 nobody 啊，係旗手。 somebody 嚟㗎， 佢係理論大師嚟㗎。頭先 咪梗係啦，你《時代周刊》就問 Who is 呢個 Andy Chan？ 誰是陳浩天？就陳浩天就係 nobody 啦。我話俾你聽 ，even 到今日喺我哋眼中都係 nobody。孔浩峰就是 somebody 喂，孔浩峰同陳雲同埋黃毓民三個都是旗手，你可以話佢哋行得好埋嘅過去。 而家冇兩個，好似冇咗兩個而家。 佢仲加一個台灣有一個叫梁文滔。 哦， 梁文滔香港人嚟嘅。 哦， 都係突然之間發現咧，佢係好激進嘅。 嗯，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嗱，激進係有軌跡噶嘛，同埋你有啲點講啊，有啲 events。可以亦都係 event 嘅，一單就可以令到你即係突然之間開竅啊咁樣，即係其實你都係有個軌跡喺度噶嘛，有個鋪排喺度。即係你話可能我好激進咁，咁我諗我受八九民運好大影響啦，或者我哋呢代人即係嗰種激進嘅 idea 受八九民運嘅影響啦，或者我哋更加包容啲抗爭嘅咁樣。但係你係無端端突然之間熬個頭出嚟，或者蒲個頭出嚟，係變咗好激進。 嗱，呢個同台灣嘅政治人物都，即係我都有話同阿土一個嘅疑問嘅。譬如你睇時代力量咁樣，林廠廠咁樣，即係嗰個閃靈樂團嘅主音歌手 Freddy， 阿 Freddy 咁樣。咁人哋係參加 Amnesty， 即係就算唱緊歌嗰陣時啊，其實係國際特赦組織嘅成員嚟嘅喎。 同埋佢係地下樂隊噶嘛。 係啊，同埋佢係地下樂隊，就係即係抗拒呢個主流嘅音樂，係玩 heavy metal 嘅喎，係挑戰呢個商業性嘅音樂嘅喎咁。即係你係有個嗰個軌跡喺度，我成日都話。咁就點解頭先辣到去呢個民族黨咧？就係因為自從 FCC 演講，大家開始關注 Andy Chan 之後咧，咁啊鬼佬就同個諗法同我哋都係差唔多嘅啫。即係喂大佬，你橫空出世咩？真係你政治人物，你總有個從政 孫悟空石頭爆 跡㗎咁樣。咁就大家就所以出咗個篇文就是、Who is Andy Chan？ 誰是呢個陳浩天嘅文章？嗱，鬼佬都係同樣係質疑緊，喂呢條友嘅理論水平咁低。所講嘅嘢又冇實踐嘅路線圖，又唔知喺邊度走出嚟，其實乜水嚟㗎？咁其實就咁簡單啫。其實佢問嘅問題同我哋問嘅問題都一樣。咁當然好多人就好似摩笛追雲咁啦，跟住追摩笛走啊。只要一吹起呢支摩笛咧，大家就話唔應該質疑佢，因為佢所講嘅嘢都係反共嘅乜乜乜。嗱呢個小心，我成日都話過去嗰幾年啊，香港嘅民主運動之所以分裂再分裂再分裂無限分裂，就是、因為摩笛追雲。有啲人你唔知佢乜水，但係佢好似攞咗一個。抗共的道德高地的時候呢就必然拿了個政治正確的位置大家就好像一定要去支持他。 第二我覺得亦都有個盲點呢即除了你這樣說之外呢就是呢我們經常會被人問的就是你有什麼證據啊我老實說有得證據給你看就不用問我阿嬌啦。 不過呢我就覺得你有一樣東西的還有我 你說 我派私家偵探去查他大哥你是不是給錢我去查他 有一個很可疑的人物那個叫689即等於昔日六八九點出學院一樣咧，呢、這個陳浩天咧之所以 飛升國際， 飛升國際咧係六八九 加持啊， 加持嘅 冠頂啊，我覺得叫做 嗱呢、這個我又覺得係一個可疑之處。 你放假之前，我哋咪同你同一個 argument 咯，咪就攞兩個 instance 或者兩個 events 或者 accidents 嚟講啦。喂，大佬，兩單嘢都係六八九料出嚟嘅喎。 六八九唔提咧，呢件事咧，就算 FCC F FCC 演講， 請完都唔知啊， 請完都唔知啦， 講完都唔知啊，都係嗰啲咁嘅廢噏嘅嘢。係啊，講完都唔知啊， 講完都唔知㗎。 所以我就係話呢個政治需要嚟嘅，共產黨需要一條港獨嘅路線，呢個係純粹出於政治需要，佢唔需嗱，即係我成日都不厭其煩咁解釋所謂嘅戰略性夥伴關係呢個。 真正戰略性夥 伴係啦，佢有一個戰略目標，但係佢究竟係咪因為暗地裏嗱，我而家入咗100万俾你啦，然後叫你講某啲嘢，或者我叫董建華去俾錢你嘅 centre， 然後你去講某啲嘢，絕對唔係， 嗯， 完全唔需要嘅，我覺得 唔會咁 prudent 嘅，咁戇居咩？ 咁樣嘅話係唔 work 啊， 唔係整體嚟睇一睇。我哋提過好多次嗰個姓鄭嘅嗰個人咧，嗰個網台主持咧就出嚟咧喺選舉嗰陣時候戒票啦， 拉咗坐監嗰個。 第二啊，呢個眾志裡面國安就話嗱，我可以俾諮詢費你啊。嗱，國安俾諮詢費係咩意思咧？嘅意思就係收 維穩費咯， 維收你做僆啊嘛。所以嗱，呢啲嘢全部係發生緊噶，全部係即係你如果你話你身邊裡面咧冇。中共嗰支針喺你隔離嘅時候咧，你都唔會信。 你記唔記得我哋做僆個年代爆發呢個甲馬盟內控事件？問阿長毛就知啦。 吳仲賢啊， 當時吳仲賢上去探呢個李一哲大字報，當時北京之春嘅民主運動。 嗯， 呢個李正天、黃希哲，好啦，探 主要探黃希哲， 俾國安探咗。 係 探咗之後就要佢供出甲馬盟嘅名單，講供出完之後放翻佢翻嚟。當時佢已經warn啦，叫阿劉山青唔好上去。 佢就話自己詐降， 佢話自己詐降，結果被甲馬盟開除咗黨籍。 嗯， 即係我唔知啦，我冇有冇記憶錯誤。 一生人最大嘅遺憾咧，對老 有嘅話就阿長毛指證啦。呢、這個就係、是、 雖不縱不願意，因為我有 trace 呢段歷史。 咁啊，山青上咗去之後咧，就被捕啦。跟住被捕之後咧，就一路都唔肯簽悔過書。 嗯， 所以佢點解係單獨囚禁，仲要係好似十年啊 ？total 係。 玩足十年， 坐足十年，每年啊，金浩望就喺立法局，當時立法局門口聖誕節咧，就係、是、爭取釋放劉山青運動。 因為佢喺聖誕節嗰陣時候俾人拉。 係啦，咁你其實今日眾志所發生嘅嘢，長期以嚟中共嗰個監控香港嘅被視為敵對勢力咧，其實一模一樣嘅。係 啊， 李一哲大字報跟住甲馬盟就係、是、當時嘅眾志嚟噶。你唔好以為今日嘅習近平係特別契弟啊，其實從來佢哋都係用呢種手段。去監視香港嘅，你話跟住而家多咗咩咧？就係頭先我講嘅美國報告書裏邊所講嘅海外滲透。 嗯、 以前咧海外滲透係冇咁犀利嘅，真係。佢而家呼何志平、中華能源基金會啊、董建華嘅中美交流基金會啊等等，用呢啲咁樣嘅所謂白手套，就喺嗰邊咧就去指定某一啲 pro 中共嘅學者去 head 某一啲 centre。嗱、 嗯、 呢、這個報告書裏邊講到另外一樣嘢，我喺加拿大都感受得好深嘅。就是話佢點樣控制海外嘅華文媒體？ 嗯、 其實呢個報告書都有講嘅。 有啊， 係啦。嗱呢樣嘢你見到嘅，而家佢係美國嘅當地嘅領館係相當之活躍嘅。 佢 in charge， 佢話而家咧根據佢嘅報告咧，佢已經喺美國嘅華文媒體裡面咧，你可以話佢已經收編曬所有，即係收購好、收編好，即係都係佢嘅。佢嘅荷包揞出嚟去資助。 喂，呢份報告即係我嗱，我今日冇時間睇咧，即係佢有個 summary 啦。就是叫做 United Front， 即是所謂統戰，是不是？如果沒有翻譯錯， 現在就說呢，董建華那個所謂的基金呢，即是好像是做一些民間社會資助的基金， 但其實是做統建中作， 統戰，為中共做統戰。 但他特別是name到呢，他不是直接在美國，而是在美國的盟友入手。但其中一個入手最入得最深是紐西蘭。紐西蘭因為是跟英國、澳洲紐西蘭是成立了一些情報加拿大情報交換組織來的，即是你入了紐西蘭的話你就可以看到英國的情報，那就大件事了。他這個報告是name到兩個美國的盟友的華人組織、華人媒體是已經全面被中共滲透，就是澳洲和紐西蘭了。喂，所以你看到澳洲為什麼這麼大反彈，連個學者批評中共出不到書，你想想 那本書不給出嗎？ 是不給出的。跟著有個學者神神地來見鄭宇錫，結果就 被人懲罰埋， 被人懲罰埋啊嘛！喂，好簡單嘅啫喎，好彩佢冇嚟見啫。如果見咗鄭宇錫嘅話，可能佢講乜嘢都俾共產黨聽曬喎，又係。 啊嗱，你又咁講啦，佢可以搞到咧喺澳洲裡面有一個學者出一本書，其實都係講中國點樣滲透澳洲。 嗱、 啊，依一本書咧竟然可以令到咧澳洲冇出版社夠膽同佢出。喂，你諗下呢個力量幾緊要啊？ 係啊，同佢講一樣。 係啊。 所以我告訴你，我為何去加拿大去鼓勵他們當地的華人辦網台呢、其實是有原因的。我就打算下一站就去雪梨和 Melbourne， 因為我相信啊，隨住當地的華文媒體完全被好似香港咁樣 赤化曬， 全面赤化曬，好似 CCTVB 啊，單一牌照無即係不收費電視台已經全面控制，你見唔到全部都係陳海欣嘅競選宣傳活動嘅新聞，而見唔到劉小麗啊嗰啲嘅，其實 見唔到劉小麗，見到陳海欣， 見到陳海欣嘅，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呢、這個模式係會clone嘅，其實係雪梨即係澳洲啦，跟住紐西蘭、加拿大啦、美國嘅加州咧、紐約咧，呢啲所謂嘅曾經過去啊係即係所謂 pro 香港民主運動嘅當地嘅中文媒體，而家差唔多收編曬嘅，咁仲有就係嗰啲商業組織、學術組織。即係話佢搞好多交流活動，好似香港一樣啫嘛。你去參加嗰啲嘅交流活動，翻大陸嘅話咧就好平機票，跟住就仲有嗰啲咁嘅統戰部啲官員嚟去招呼你。咁你海外華人就中意威噶嘛？你點知嗰啲係二打碌嘅芝麻官嚟嘅啫？係嘛？跟住又帶你見識下呢個祖國山河，夜晚去行山路飲下酒啊。 即係當年國粹派咁咯， 一模一樣。 即係當年你諗下學聯，喺70年代一片紅嘅時候。他哋翻去以為真係自己訪貧問富。 哦，有啊，周安橋第一屆呢個港大組織呢個嘅交流團啊，翻大陸同清華大學 叫做 梁錦松、周安橋，而家經濟日報嘅老細馮少波、天安中國嘅 國事訪問團啊，應該叫做，如果冇記錯。 林鄭係咪呢一個團㗎？肥仔達 啊，嗰陣時係咁，佢哋係搞中國就。跟住 係啊，林鄭同肥仔達都參加過㗎。 係咪肥仔達都參加過？ 同一個團添啊！ 你唔知道去到嗰度 有冇溝過就唔知啦。肥仔達啲 taste 你知啦，都好高下。 唔係咁啊，林鄭高過佢咁嘅咋？ 身形啫 ，taste 肥仔達高啲。 咁咧就係、是、我以前都有聽過呢個經驗嘅。喂，老實講，佢哋真係去到咧，你真係以為共產主義咧係能夠實踐嘅，你大鑊都係咁啊！即係例如你去，佢一定會帶你去睇一啲農村啲農民，跟住咧就叫誒、欸、你隨便揾下啲人。去傾下偈啦， 嗰啲妹嚟嘅， 冇錯啦！ 你喺路邊撞到嗰啲人，全部都係妹嚟㗎。 咁咧就點樣盛讚呢個社會主義制度？即係由搖籃到墳墓，嚇、啊！即係我哋都係平等嘅，都做嘢好開心嘅。 咁講啦，嗱呢啲咧都係冇噶，你叫一種嘅叫做宣傳伎倆嚟啫。嗱、嗯，如果我用翻咩嗱嗰陣時候咧，美國左翼喺七八十年代都係批評美國政府咧，喺、人哋嘅國家裏面做好多呢啲咁嘅嘢㗎。 嗯嗯， 嗱、這、依個就係一個 defense 嚟嘅，依、這個中共而家嘅 defense 就係話， 得當然， 喂你美國昔日做嘅嘢，我而家做翻啫。 嗱美國， 但係美國係一個自由民主嘅體制，你係一個納粹式嘅獨裁體制啊嘛。 唔係，同埋美國都有相類似嘅 program 嘅，佢就係一個叫做。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 IVP 嗱嘅 program。 美國領事館每年咪會 揾兩三條友， 長期地即係唔係即係嗰個起碼成個幾兩個月嘅去美國， 一個月到 就去參觀訪問。 因為我老婆去過， 我都去過一次啦。 你有都去過啊？你 我讀 啊！你兩位都高人 喎。我冇。 小心喎、啊！你哋講完之後就老共就北你啲電話㗎啦喎。 我好早啦，我應該早過你老婆，一來我年紀大過你老婆。 我零三啊， 我用記者身份。 2003、2004去。 我應該是1989 左佬都有的 1989啱啱六四事件前去， 因為咧佢呢個 program 哦，你係傳媒高層啊， 同埋佢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咧，美國佬咧就醒目好多嘅。徐少華，你想揀咩嘢咩組織？你想揀咩嘅 program？ 即係例如有 cultural 啊，有 economics 啊，佢幫你安排曬 journalism。咁跟住咧，嗰啲人你去到咧就第一，那些人不是受美國政府控制的嘛，你以為你見到 這個是個分別來的，你在大陸見到是老闆來的， 沒 錯，你在美國見到是真人來的， 那那些真人有時會批評美國政府，你又覺得 小賣大幫忙，是的， 例如為什麼呢？因為 我知道就是原來呢、這個何喜華呢 都去過， 去過的，跟住有些人說，即是 Angels 人說，他回到來之後大讚美國政府， 哇 好冧美國佬啊咁樣， 咁天真唔怪之得咁容易俾689統戰啊！真係， 唔係我唔知道你去嘅體驗係點啦，但係就因為 佢我嘅意思，佢目的係一樣，你可以講手法唔同，目的係咩都係一樣咧。譬如舉例，佢嗰陣時候咧，我去參加一個 workshop 咧，就叫做反毒，因為個當時 反咩話？ 即係 毒品啊， 毒品啊 ，OK， 毒品。 我 係因為當時 我係毒立啫，大佬屌， 唔係喎呢個毒， 可能要喺哥倫比亞， 而家好敏感啊。因為嗰陣時候咧，呢個係美國嘅頭號問題嚟嘅，佢就好希望咧，世界亞洲區特別係亞洲區嘅記者咧，係可以多啲報導有關毒品嘅危害啊，美國政府而家做緊啲乜嘢， 佢有 幫佢宣傳， 佢有唔同嘅對象嘅記者啦、學者啦、 NGO 政治圈嘅人啦咁樣，政圈嘅人咧，我記得啊，97前嗰啲程介南都去過嘅， 我記得是。 係啊，所以嗰啲你嗰啲老共今時今日話邊個邊個收美國佬錢咧，小心啲講啊，其實係真噶。 因為佢嗰個月個 program 咧，佢都唔係話咩嘅，我知道佢咧就有一個人陪你，單對單嘅啫。 同埋佢問你想睇乜噶？ 係啊，佢之前問定你嘅。你想睇乜？你想搞宗教線啦、啊，定係還是搞政治線啦、啊、國會線啦、啊？咁樣任你揀。跟住咧，佢就會再俾一啲名單你，跟住你自己喺度揀。你可以當年未有得上網啦，但係佢大概會俾個 background 你，就係呢個組織係點嘅，啲人係點樣組成、點樣產生啊？佢嘅方向係乜嘢咁樣？ 嗱， 我唔知道你個記者團嗰陣時係咪咁啊？ 就冇咁大自由度，即係佢有一個主題，就係反毒 哦 呢、這個主題。不過咧，我覺得咧，佢當時咧冇任何條件。第一，唔會作出條件，你一定要報道幾多篇文章啊？ 我記得個名叫咩啦？你嗰個有少少唔同，嗰、那個叫 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 我講應該係美國新聞處搞啊、嗯，我嗰個應該是美國新聞處搞。咁咧嗱，我覺得成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係可能同呢個中國最大不同之處咧，中國係。你要有很多條件要應承嘅，等於好似 Hopkins University 一樣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你收得我錢，你就要唱好我嘛。 係啦，嗱，共產黨 就 有依個分別啊嘛。 社團形式運作嘅，社團形式運作係咩咧？就係、是、第一講利益嘅。 啊， 嗱，佢唔係用遠外交影響你嘅。嗱，何以華呢啲當然唔可能收受美國利益啦，可能但係佢就會用一種嘅遠性嘅方式去 sell 美國嘅制度嘅優秀嘅地方。但中共那種是什麼呢？那種是收買的、 嗯、 喂，那種是個人利益來的、嗯、譬如我指定你這個德州大學開個 center 得，我給你100萬美金你一年，不過你這100萬美金裏面呢有50萬是要給這條粉腸的、嗯、叫 David Feinstein 就是做這個 center 的主管，那這個主管之後呢他後面當然告訴你每年50萬美金你的 research area 是 ABCDE， 譬如第一個講南海問題， 我給一些意見， 給了個 research project 你，你要訪問我們誰誰、 嗯， 你記唔記得之前董建華基金會都爆出另外一單嘢啦？就係、是、唔單止這個德州大學捐款問題啊，就係、是、贊助美國一個叫 Vox VOX 嘅媒體裏邊嘅文章去唱好，就話呢個習近平喺呢個中美貿易戰裏邊係贏家嘛。 啊， 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廣告嚟嘅，就但係就隱瞞咗個 advertising 嗰、那個、啊、或者 sponsor content 嗰個字啊嘛。 啊， 咁就俾人喺度狂插啊嘛。即係所以話點解會抽董建華出嚟？我覺得同抽阿何志平出嚟係一樣嘅。佢而家就係要將中共擺落嚟嗰啲嘅白手套咧、 啊， 就所以我話呢個係新冷戰嚟嘅。你諗下，呢啲其實就係、是、如果喺冷戰時代就叫間諜。 嗯，拉得㗎啦，大如果拉得出境㗎。 如果當係屬於嗱、你麥卡錫嗰陣時咪就咁咯。 嗯， 麥卡錫時代啊，因為寒戰啊嘛嗰陣時。但收尾之後一段時間，點樣美國縱容隻眼開隻眼閉何志平呢啲人喺聯合國大樓行賄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啊、烏干達外長呢啲咁嘅嘢而唔睇咧？佢嗰啲錢嘅 transaction CIA 睇曬㗎啦，一路都唔喐，因為當時中美之間未去到一個冷戰嘅關係啊嘛。 嗱、嗯，你冇忘記，我覺得咧今次董建華name 董建華呢樣嘢咧。 是有原因的， 很有可能 政協副主席啊嘛，大佬、 嗯啊， 你國家領導人嚟噶嘛，佢 頭先我哋 千祈唔好去美國添啊，大佬，你以為老啊唔拉你啊？ 今次佢講佢嗰個基金咧，就話咧係從事個統戰。簡單嚟講，如果你再要將佢即係叫做講得具體啲，就叫間諜。 間諜活動啊，根本就係、 是。係啦， 統咩戰咧？ 第二，大家知唔知何志平嗰單嘢？其實同董建華都有關嘅喎， 啱啊， 因為嗰個係另一個基金會喎， 係啊，中華能源基金會咯， 中華能源基金會，董建華都有份嘅喎，好啦，所以咧， 盧長安，啊， 盧長安 真係唔知係咪， 係啦， 即係諗起都好恐怖，你知唔知啊？急病係輕咗啦， 因為 董建華嘅左右手， 盧長安係呢一個中華能源基金會裡面嗰個 副 秘書長， 副秘書長係秘書長 嚟 嘅， 秘書長，你知秘書長 係咩啊？好似感冒入瑪麗醫院， 即 係 總書記咯， 咪就係知道最多嘢嗰個咯。 結果感冒就輕咗啦， 感冒緊 你小心啲喉嚨痛。 唔係嗱，所以我話董 諗起都真係毛骨悚然啊！真係 董建華而家美國 name 你出嚟咧，其實絕不簡單。之前你個馬仔叫做何志平， 跟住另外一個馬仔叫盧長安 啊， 一個就輕咗， 一個輕 咗，一個喺聯邦監獄。 而家 俾呢個黑人接受緊黑人嘅招呼， 而家直情喺報告書提埋你個名啊！之前冇提佢嘅名噶。 唔係，同埋佢最容易提，我係佢都會提嘅美國佬。 有大食大， 因為你係有大食大嘛，你係國家領導人嘛，政協副主席嘛，你亦都做過行政長官嘛，香港。 所以其實想美而家視乎美國佬想喐到幾 勁。所以咧，嗱，我嘅 logic 就係咁樣。今次咧，即係高登裏邊啲僆仔抽董浩峰出嚟咧，其實你揾到個脈絡，孔氏 孔浩峰， 孔浩峰 ，sorry 啊， 我講咩啊？ 董， 我董我 OK， 掛住董傑華。因為點解咧？嗰個脈絡就係點咧？係 抽到個脈絡嚟嘅呢個。 嗱，第一 捉到鬼腳影啊，畫鬼 腳。董建華當年咧係一力咧係支持梁振英做特首，所以唐英年瓜咗噶嘛，啱唔啱啊？ 嗱，記唔記得嗰次習近平訪美，董建華陪佢一齊噶嘛？唐英年落台之前啊。 Exactly。咁跟住咧，嗱呢一個脈絡在於咩咧？整個梁振英嘅政權係無風起浪，係挑起呢個港獨嘅矛盾出嚟啊嘛。好啦。而家你支持呢個 John Hopkins 嘅乜鬼 International Programs 啊嗰個 Centre 都好，喂，冇理由你資助得佢，嗰度有個港獨旗手喺度 嘅 喎。 依我諗唔通嘅其實。 嗱咁啊，除非就係美國嘅學術自由嘅傳統相當之強咯，即係話即使你磅咗水都好啦。第一，我個 Centre 就唔係全部你分嘅，你可能就係指定分咗幾個 project 又好乜都好啦。咁而佢可能係唔屬於呢個 project 裏邊嘅人。 但係我覺得美國佬咧，就算佢收你錢都好。一定會維持呢個學術自由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咁你孔浩峰係其中呢一個嘅所謂 centre 嘅重要要員嚟噶嘛？ 嗱，你問我就小鳳姐就隨時準備出場噶啦，應該即係我最近喺地鐵站見到阿小鳳姐嘅演唱會，美國佬一定重點打擊董建華。 嗯， 唔使諗啊，你問我。 你計呢一個呢一份嘅報告，再之前嘅何志平之後，其實佢知道你透過呢咁嘅白手套。透過啲民間嘅組織、學術嘅機構，以前孔子學院就太明顯啦。 呢啲係台面啊，仲有台底嗰啲咧？ 係啦， 收買政客啊、政治捐獻啊呢啲咧？喂，之前仲有一個叫做明天會更好基金會，而家仲有噶？呢個係阿董勳嘅，都仲係。 呢個就主力香港啦。 唔係啊，曾經做過喺美國遊說活動噶。 哦， 都係一樣噶。而嗰個裏邊嗰個打手啊，最主要主力呢件事嗰、那個嗱，頭先講中華能源基金會就盧長安啦。 嗯。 明天會更好基金會嗰個係啊六八九嘅密友啊，女性密友啊， 羅范超芬， 唔係啊，另外一個出席小桃園嘅有兩個女士， 哦、 另外嗰、那個 鄧淑鄧咩淑啊？ 鄧淑德， 鄧淑德， 唔係鄧淑德，鄧唔係姓鄧嘅 咩淑？ 大家幫我揾揾啦，就係、是、咧一路喺 即揾， 我睇某周刊講過就話盛傳一路佢係啊。同阿六八九有非常非常之 好多年嘅 超友誼嘅關係嘅，係啊，傳過好大嘅緋聞嘅。 我唔信，你要咁講先得啊！如果唔係，人哋告你誹謗啊，大佬。 揾到啦， 你唔信，我信嗰份雜誌啫噃。你告咪告嗰份雜誌。 係鄧淑德。 鄧淑德啊？係。係啦，就喺小桃園裏邊另外一位啊。 得唔得個樣俾你睇啊？ 啊冇啊！ 所以嗱，好似你咁講，畫鬼腳係同一夥人嚟㗎。係 啊。 呢個人就由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年代就跟六八九。六八九就射咗佢入去呢、這個明天會更好基金，然後就一路再射埋入去老董就係呢個咩啦金主啦，然後跟住就幫六八九競選啦，如果唔係點會去小桃園啫？ 嗱，唔係，但係我頭先 小桃園，我再重申一次，為咗免收律師信，我哋冇錢打官司， 係 一個黑社會都冇。 唔緊要， 你咁都得， 唔緊要，而家有守護公義基金，有守護公義基金， 喂。唔使驚啦，因為有關涉黑呢一樣嘢係一個事實描述嚟噶嘛。涉黑係咩意思啊？只要你個飯局裡面 到證明 嗰裡面當中， 嗱喂，唔係 有黑社會分子。 嗱我彈條橋， 你可唔可以講話上海仔唔係黑社會分子啊？ 呢、這個反而唔夠 juicy 啦，俾條橋阿鍾建華，一陣間還掂我都講噶啦。 嗯， 如果鄧淑德在場嘅話，傳召佢上庭嘅話，過癮到不得了啊！真係 啱。你呢個 cross examine 嘅時候 ，cross examine 你同 點知淨係問小桃園 咩關係？ 點知淨係問小桃園啊？我話俾你聽啊，即係我諗啊，我哋直播六個鐘啊，呢個現場喺法庭直播，我哋喺出邊擺檔攤都得啊！真係 有得直播法庭 出邊啊！ 你真係開心得滯啊！隨時咧呢個保安局咧用呢個社團條例封你哋。 咁你封咗我，我兩個人就一個社團啦，我哋三個人當然一個社團啦。咁、 啊、 到時我一條友喺法院門外直播又點啊？ 一條友就得， 唔使啊 Lens， 我自己動部機喺度。如果 Lens 出埋去都係一個社團嚟。 不過翻到尾咧，即係鍾建華嗰單嘢都係空下啫，係嘛？ 你覺得係咩？ 唔係嗱，咁講啦，一陣咧， 我覺得你咁樣懟埋去咧， 冇 case 㗎，大家都知啦。 有冇 case 唔重要，嗰、那個已經唔係結果問題，係成個過程。即係喺個過程裏邊暴露你曾經做過行政長官喺選舉期間同黑社會有咁密切嘅接觸嘅時候， 咁除非 你嘅意思上庭對佢冇數係嘛？ 梗冇數啦。喂，除非用頭先細良嘅 logic 就話根本嗰個飯局裏邊一個都係冇黑社會嘅啫。咁你話上海真係咪啦？ 佢隨時可以 call off 嘅啫。 佢幾時去 initiate 又得？ 佢隨時可以。 總之就用 legal cause 嚟拖冧你，係嘛？然後逼令你其他媒體收口，呢個係目的。就因為嗱，喂大佬大鑊嘅喎咁樣。 但係蠢到無倫，我話俾你聽，六八九，你要你，我就已經喺我嘅 Facebook 裡面猛咁 share 有關你嗰啲嘢，然後跟住咧鼓勵啲人 share， 我係其中個 post 咧係有四百幾個 share 嘅。 咁犀利，寫咩你？ 咪就係將佢嗰個小桃園飯局就做一個 post。即係由頭到尾，因為點解咧？唔使寫噶，你喺上網 po 上網 search 咧，跟住 Wikipedia 就已經有曬成個過程噶啦嘛。 主場立場新聞嗰個圖，佢話佢係咩啊嘛？嗰、那個圖都有份噶，俾佢其中告其中一樣嘢。 咁、 即係佢嗰個古惑仔嗰個造型啊。 你係冇用，因為點解咧？你係根本完全冇 case， 因為只係事實陳述加埋 fair comment 咧，係冇可能入誹謗罪嘅。 係啊， 嗱呢個就多謝阿李柱明嘅話説，當年。 幫鄭經翰、 鄭經翰、 謝偉俊、 李柱明 V.S. 謝偉俊呢單 case， 記得 就係當時菲律賓營救呢個歐永祥 記得 事件所引發嘅。 嗯， 咁而阿媽田打到呢、這個好似係終審法院案例， 終審 案例嚟嘅呢個係 fair comment， 就只要 係 true belief， true belief 係啦， 佢係再打一步唔止 fair comment， 個 fair comment 係 honest comment， 係啦，係你嘅 true belief， 你當時喺你嘅資訊底下，你真心相信， 真心相信 佢係一條契弟， 嗯， 咁你就話你係契弟。那個案例就係話咁已經係免於刑責啊，其實係。 所以咧， 嗱有兩樣嘢，我覺得強調點，第一，你都不能捏造事實。好啦，至於 非你唔可以作嘅， 唔可以作 事實出嚟。 係啦， 即係如果冇桃園飯局，冇黑社會， 或者甚至冇嗰啲人出席過 ，OK， 咁咧你就唔可以製造一啲嘅事實，然後跟住話誒佢最緊衰人嚟嘅，咁就 佢係黑社會。佢勾結黑社會，你唔可以咁講。 如果基於事實，然後跟住你去 comment 嘅時候咧，我哋過去不嬲話 fair comment 啊嘛。而家根據上誒頭先話阿謝偉俊嗰個 case 同埋大阪個 case 咧，係再進一步啊，終審法院所講嘅係超越 fair comment。 True believer， true believer 係阿李柱明輸足咁多堂，係去到最後尾，終審法院個堂贏翻就係呢樣嘢啊。其實，所以我話呢真係抵俾啊，呢啲錢真係即係。直情係判例嚟嘅呢個係。 喂，不如你留翻 下一節噏呢個問題啦。 好啊，嗱，翻嚟我哋就講下咧，六八九點解咧？嗱，佢點解我哋講過嘅啦，即係會將呢個港獨問題上綱上線。 嗯。 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對於所有 UGL 同埋小桃園咧，就用呢個律師信去追殺。咁究竟佢係所為何事咧？嗱，目的我覺得未必係因為咧，佢想你告得入嚟嘅，我覺得。你知道打官司呢啲嘢咧， 肯定告唔入， 肯定就唔係因為告入嚟嘅。翻嚟再同大家拆解一下，究竟呢個六八九會唔會同頭先我哋所講嘅董建華就嚟 ham 有關？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这、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是不是很有排场呢？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